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王磊。2021年8月5日开始，京津冀之声开通了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在京津冀发展的大格局中，康养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话题。如何让3D的民众了解医疗政策、健康知识？如何加强大家从被动医疗到主动预防的健康观念？又应该让大家如何了解3D 的养老政策、养老模式、养老机构等等这些问题？今后呢，我们都将在京津冀康养驿站的节目当中，分主题、分阶段的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为您进行介绍。欢迎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话养生、话养老。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所治则治法与养生研究室的主任刘理想老师。刘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同志们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皮肤的问题。说到这个皮肤的问题呢，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他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说哎呀，我到了这个立秋之后，一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种皮肤瘙痒，那么这个是皮肤病吗？但是这个皮肤瘙痒啊，真是太折磨人了啊，有的时候也睡不着觉痒的，然后把这个腿上的这个皮肤啊都挠破了，都结痂了，我们还经常的用脚恨不得都下不去这样的水去泡脚，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结的痂我们都要洗掉等等。我们听到这样的患者哈，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哈，确实觉得挺体谅大家的，确实是挺难受的哈。那么秋季呢，除了这种皮肤瘙痒，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高发的一个皮肤病，也是皮肤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呀说说这个秋季的皮肤病。您可以先来说说，我们回答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为什么秋季会有这种皮肤瘙痒？ 好的，因为秋季嘛，气候干燥，气候呢也是由热转凉。秋季呢，在我们中医认为秋对应于肺脏，肺脏呢在秋季是变化最大的一个脏腑。中医又认为呢，肺主皮毛，全身的这个皮肤与肺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秋天呢，立秋之后温差比较大，天气转凉，对肺的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对人的皮肤变化也影响比较大。在这个季节，皮肤病是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具体到这个皮肤病和皮肤瘙痒，皮肤瘙痒一般是如果中老年患者，如果他自身没有皮肤病，他可能说他原来他有阴虚的体质啊，比如有容易便秘啊，容易口干舌燥，在秋天呢，如果加上外界这个气候干燥，可能更加重他的阴虚，使他这个人体的津液不能上乘滋养皮肤，而发生瘙痒。 它主要还是跟我们的气候是有关系， 对，关系比较大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皮肤病，它本身上也是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加重或者复发，比如像我们常知道那个银屑病，就是老百姓说的牛皮癣，还有一些荨麻疹，还比如还有特应性皮炎啊，日光性皮炎，还等等这些，特别还有一个自身免疫病干燥综合症， 可能在这个季节它也有可能也加重。那么在这个季节皮肤病一般瘙痒是最主要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对这个瘙痒，当发生瘙痒的过程中，在没经过治疗，我们自己来怎么来应对，或者能减轻瘙痒？ 对，很多人都说这是病吗？这皮肤瘙痒 不是严重的病，影响人的休息，影响人这个情绪。 对对，经常很烦躁，皮肤瘙痒。 对，很烦躁啊！有的朋友，当他感觉皮肤瘙痒的时候，他就喜欢想用水洗啊。 对。 甚至有的做出很极端的，用开水来烫。 对对。 啊，感觉烫着来太解恨。其实这样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误区。有的时候呢，他当时洗完后，可能瘙痒有一会儿减轻，但是呢，他有的可能越洗，他痒的可能更加加重。因为它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它把这个皮肤原来这一些上面覆盖的一些鳞屑啊，或者一些保护的鳞脂，它给洗掉。这个皮肤保护的作用，保护上面有一层保护膜给去掉后，它是使它们失去皮肤内里失去保护作用。如果再遭受外界有些风吹啊什么的，它就可能 或者细菌，还有可能感染。 或细菌呢？对，它这样可能也痒的更厉害。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是主张患者啊要少洗，或者尽量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比如我两天不洗，那如果能坚持三天不洗更好。即使要洗的话，也最好就是温水冲洗一下，不要用太烫太热的水来冲洗。如果感觉皮肤痒情况下，因为皮肤瘙痒一般晚上比较重，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在睡觉的时间啊，最好穿上紧身的秋衣秋裤，它保护皮肤给外界少那么接触，或者少风吹，注意瘙痒的缓解。另外，牛皮癣患者这时间他身上有出现那个鳞屑，或者出现那个结痂，或者有所谓的嘎巴，一般的患者呢，在痒的情况下把它抠掉啊，或者抓挠抓掉。其实他在抓挠过程中可以解一时的痒，但是抓挠过后瘙痒更加厉害。如果保护这些鳞屑使它不被抓掉，覆盖在皮肤上，它可能有助于这个皮肤瘙痒这个缓解。如果实在某一局部某一部位发痒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啊捂上啊，捂上一会儿啊，然后使它少着风，使它温暖一会儿，可能痒有所缓解。如果某个部位比如肘窝啊，或者果窝啊，这些哪个地方痒啊，我们可以用纱布啊把它缠上，与外界这个 接触 空气接触是流通少一些。 对 它瘙痒可能轻一些。这是说 皮肤 瘙痒的一方面。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请教您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听众朋友真的有这种皮肤瘙痒，那么您作为中医专家哈，比如说您是建议给大家服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呢，还是说外用的中药？ 一般我们是建议是能够口服的一些，因为虽然是皮肤病看起来是外科病或者皮肤方面毛病，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外病内治啊，这皮肤方面的表现其实是体内的变化啊。如果体内脏腑能够协调调治好，这在皮肤表面它也能够瘙痒啊，皮肤病啊也能得到缓解。 那像这样的皮肤瘙痒，比如说我们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为大家开一些内服的药呢？ 在我们认为啊，皮肤病啊，它一般与自然环境的变化 气候的冷暖都有关系。特别是这个当自然环境气候，特别是秋天嘛，秋天气候转凉啊，气候干燥啊，或者人皮肤适应这个环境，外界环境能力差一些，这个时候就可能在皮肤造成一些变化，产生皮肤病的症状。那么在我们中医认为呢，肺主皮毛，那皮肤方面变化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和肺是密切相关。另外我们也发现在临床上，在现实生活中也看到有很多皮肤病患者是由于经常熬夜啊，或者工作压力大，或者家里生活发生一些问题，或者人际关系紧张，也容易加重皮肤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医认为，情绪方面变化或者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变化，它与肝密切相关。根据中医有一个理论，肝生肺降，如果正常情况下肝生肺降，它可以使人体气机能够达到一个很流畅的循环，那么人体的内环境它也可以运行。其实在我们这个人体内，按中医讲五脏六腑，其实很多脏腑它都有一个气机循环升降的过程，这在中医叫气交，气就是气体交换， 气体交换， 气交。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是肝生肺降，另外对脾和胃来说脾生胃降，对心和肾来说心火下降肾水上升，这也是一个循环， 这也是一个正循环。 对，当你个心火，如果心火不下降的话，它心火上炎，可能造成你感烦躁啊，失眠啊，情绪不好。当如果肾水它不能上济，不能正常上升的话，它也可以造成比如说下肢的寒凉，或者腰冷啊，或者下肢怕冷啊，或者这些一些症状，这都是人体气机交换气交发生异常的情况。那么在我们认为皮肤病的变化和肝肺气交和这肝生肺降它的异常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在调理上来讲，我们可能会要补肝降肺， 我们可能就对肝来说要滋阴柔肝，使肝火不至于那么生得太厉害。肺呢要宣发肃降，使它的宣发肃降功能得到更好的运行。这个时间呢，我们用药啊，重点可能在宣发肺的肃降的药，对滋阴柔肝的药，使这个肝肺气交能够更好的进行重新运转，重新气交，使皮肤变化呢，在人体上能够得到这改善。饮食方面，我们认为秋天呢，在五行中啊。秋天呢属金，金是这个肃降凉性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饮食上要尽量就是要顺应大自然之性， 气候的变化、对， 尽量就是少吃辛辣的，比如这个辣椒啊，这是我们最主要强调的。另外还有酒，这两样 朋友都喜欢，觉得天气越来越凉了，我们是不是喝点酒啊？ 这样对酒它对皮肤的变化产生影响比较大。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吃一些易于消化的有助于补益肺肝的这些食物。比如可以吃一些白合啊，或者山药啊，另外喝一些枸杞、菊花茶啊，对滋阴柔肝都有好处。另外如果是皮肤病皮损比较大的情况下，比较厉害的，比如像牛皮癣银屑病患者，这个时间他身上可能有多处的皮损，全身覆盖这个白屑，这个时间呢，因为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比如咱们平常在北京天津啊河北有肉皮冻啊这样食物，就是用肉皮加工的一个食品，这样也有助于补益这个我们人体这个皮肤代谢消失的一些营养，能够使皮肤恢复更快。 对，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哎呀，到了秋天了，尤其女孩现在说我多吃点猪皮吧。 对，也有一定道理。 猪蹄、猪皮、猪蹄，这可能都是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哈。 对。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其实吃完了这些之后，我们补充了胶原蛋白，即使我们没有皮肤病的这些女生啊，增强自己的皮肤的弹性啊，让自己延缓衰老啊， 这样对皮肤保养也有好。中医也有一个理论叫吃什么补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 啊，比如我们吃动物的肝，对我们自身的肝脏啊，也有帮助。 嗯 啊，当然我们吃这个肉皮啊之类的，它对人体的皮肤，对我们自身的皮肤营养。啊，也有帮助。 那么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一些朋友们，其实女性朋友哈，可能会想我不能再节食了，我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肉皮呀，猪蹄呀哈，刚才您说的肉皮冻啊，这些含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哈，可能确实能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但是这些肉皮冻啊，或者这些东西的另外要注意一下，有一个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自己舌苔特腻特厚的情况下 ， 最好不要吃，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比较腻的的，容易生痰，它容易化湿 。 如果是舌苔相对比较厚啊，如果自己这个人又相对体型偏胖的，可以就少吃一点。 所以我们说我们想保养皮肤啊，想我们预防皮肤病啊，可能跟我们的饮食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对对。 刚才您还谈到了像这些牛皮癣呀，像荨麻疹呀等等这些皮肤病，可能跟我们的这种起居呀，心态呀，情志啊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是吗？ 对对 ， 就像刚才说嘛 ， 这个皮肤病它属于人体的肺和肝，两脏关系密切比较大 ， 这就提示我们生活中啊，如果当外界空气不是太好 ， 比如我们北京啊或者天津河北这一带， 对 ，冬天容易出现雾霾天， 对对 ，这个时候间呢最好，如果 少在室外活动， 少在室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出去的话 ， 最好戴上口罩，不单单是因为咱们现在是新冠肺炎防护 ， 而且对你自身的肺脏也是一个保护，另外就是少熬夜，因为这个 少熬夜 对因为皮肤熬夜休息不好对皮肤这个病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啊， 情绪 ，情绪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情绪跌宕起伏啊 ， 或者工作压力大，或者人际关系紧张啊 ， 它都对皮肤病啊它的发生发展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 像我们经常在临床看到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因为家庭出现变故啊 ， 或者家里亲人出现什么事故紧张皮肤病爆突发，还有一些学生啊在高考啊或中考前压力大啊，也使他原来的皮肤病复发或者加重啊，都有这样的现象。 对对，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学生哈，也提出过一些这个皮肤病的问题，说我这孩子一紧张有时候就会斑秃 。对对对 啊，也有的孩子说我换一个地方哈，比如说这学期我们是这种双陪的呀，或者这种交换的学生，可能他换一个地方去上学他就会有荨麻疹。 对， 这可能确实跟他的情绪紧张是有关系。 对，有关系，特别是高考前 ， 或者大学毕业前些 ， 或者研究生进行论文答辩前 ， 要赶着写论文， 对， 要熬夜啊，有的就可能发生头上出现斑秃 ， 这个时间就是可以很明显示 ， 这个就是和他的情绪紧张有很大关系 。 当他这个情绪舒缓以后 ， 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他那个斑秃可能也有所好转。 对对对，自然就痊愈了有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还有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可能确实是荨麻疹呀，或者是银屑病啊，或者是湿疹呀，或有这些皮肤性的疾病，是不是说明我的免疫力有问题呀？ 那我的免疫力有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锻炼呀，加强运动啊，能不能提高免疫力？什么是适当的运动？什么是过量的运动？我们的运动对我们这些皮肤病的改善有没有好处啊？ 可以加强一些运动，可以锻炼，但是我们皮肤病大部分是属于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对有关系，不是说免疫力低下，而是可以说它是个免疫力紊乱的事。有些东西我们正常人可能对它不敏感，皮肤不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我们比如荨麻疹患者稍微有些空气转凉啊，或者气候不好啊，它就可能发生这个产生反应，这是它的一个敏感的反应，就是说它反应过度。 对 啊，这是它 说明它的抵抗力是有问题的，免疫力是有问题的。 对，是免疫力实际上都是紊乱，不能说用来个低下来概括。包括这个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啊，一方面有助于这个人体正气的这个陪护，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你这个情绪的舒缓，这样呢都对这个皮肤病啊，都对这个情绪啊都有帮助，它也能对这个皮肤病啊有所缓解。 所以适当的运动哈，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疾病还是会有所缓解的。那么今天呢，刘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相关秋季应该养护皮肤的知识啊，我觉得您讲的还是比较全面的。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特别需要补充， 就 是说我们皮肤病患者或者经常有些皮肤瘙痒，或者易得荨麻疹，或者本身有银屑病，或者其他特应性皮炎啊，或者日光性皮炎这些基础性皮肤病的患者呢，就是平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工作呀或者生活呀，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对， 然后少熬夜，尽量早休息，多休息，使自己不要太紧张。这样都对于自身的这个皮肤啊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也是有益的。 非常的感谢刘老师。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可能啊还有很多的问题哈，需要向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来咨询。那么我们也欢迎呢您在每天的10:30可以收听我们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刘老师给我们讲述了这样多的知识。秋天了，天气逐渐的减凉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何预防皮肤病呢？你们要有非常稳定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饮食上呢不要过于油腻，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运动，多到大自然当中去运动。好，刘老师非常的感谢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也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